在气球为谁买单？地狱一切人马为患，天堂还是平步如雪，这个世界依旧充满危险，人们依旧在追赶。 晨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，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FM 九九九，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老公，这是什么车？好帅啊！ 国民豪车众泰 T 六百啊，颜值高，性价比更高。 众泰汽车 T 六百 Z 七百，购车大放价，九九九听友更有专属优惠，折扣再降1000元，活动截止到3月31日，赶快行动吧！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，010-6736-2558，6736-2558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。185-0103-0708。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，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，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，这里是音乐自在游，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？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。 今天呢是世界睡眠日，中国睡眠研究会呢日前是发布了2017年中国青年睡眠状况的报告，睡个好觉成为了青年人的奢望。有专家表示呢，中国青年人的睡眠状况不容乐观，尤其是不规律的作息对身体呢造成了潜在的危害。本次调查范围呢也是纳入了10岁至45岁的人群，共调查了将近6万人。从整体的睡眠状况来看呢，76%的受访者表示入睡困难，其中呢超过30%的人甚至感觉处在痛苦的状态，只有24%的受访者表示睡眠整体状况不错。大家早上好，我是主播 Nicole，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。本周江南、华南等地呢将遭遇降水车轮战，局部地区呢将有大到暴雨，并伴有雷电、冰雹等强对流天气。而北方呢受冷空气的影响，本周呢气温将持续的降低，较之前下幅度呢可达到10度左右。日前，环境保护部向媒体通报，自3月以来呢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呢相继出现了重污染天气，一直到24号，伴随着一股冷空气的到来，此次呢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污染过程才能结束。监测数据显示呢，在3月18日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，天津、石家庄、保定、廊坊、晋城5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日均值呢达到了重度污染。截止3月19日，北京、天津、石家庄、廊坊等5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小时的浓度达到重度污染。今天 天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，我们共同关注优步。作为全球移动专车的发明者，优步呢却因为被称为有毒的企业文化，近来呢是陷入了海量的负面新闻当中。优步的企业品性遭到了舆论的质疑和批评，一些人呢是鼓励亲戚朋友离开优步这家争议极大的公司。据美国多家科技媒体报道呢，优步近来呢又失去了一名重要的高管，总裁琼斯。据悉呢，琼斯担任优步总裁不到一年的时间，目前呢是该公司的二把手。消息人士称呢，琼斯的离职和优步目前陷入一连串的负面新闻有关系。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呢，目前先告一段落啊，接下来调整一下心情，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。这个早晨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阿牛的《浪花一朵朵》，提前感受一下夏天海边的气息吧。 我要你陪着我，看着那海龟水中游，慢慢的趴在那沙滩上，数着浪花一朵朵。你不要害怕，你不会寂寞，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，让你乐悠悠。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我们会慢慢长大。 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，我是主播 Nico。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阿牛的浪花一朵朵，此刻呢听到这首歌曲的你心情有没有变好一点呢？ 当然了，这首歌呢也会让很多人联想起我们梦寐以求的夏天，海边啦，阳光啦等等。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，妮蔻先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大家来说这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？其实我觉得吧，这最重要的事儿应该就是吃了。你想想，我做节目最开始呢，因为是早晨嘛，一定是关注大家这个早餐吃没吃啊，然后就是午餐吃什么呀，然后就是晚餐什么时候吃啊，最后就是晚餐没吃饱那夜宵怎么办呀。所以说呢，归根到底，不论每天的心情是如何跌宕起伏，最后呢都会不由自主的归结到一点，就是吃点啥好呢。当然坊间呢也有这样的传闻，说吃货界也是有吃货界的规矩的，我们身上的每一寸肉都必须是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的，这霸王餐绝对是禁忌的。其实呢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还是盘点一下在今天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。有一件事儿就跟霸王餐有关，当然也是我们马上就要开始聊到的。这霸王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就不告诉你。开个玩笑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听一首歌，来自于蔡健雅的《别找我麻烦》。歌曲之后呢，继续跟大家盘点这霸王餐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千万不要走开，我们一会儿回来。 是故意的吗？是我得罪谁了吗？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，只想转个弯，却绕到了飞机场，发现没钱在身上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劝你再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哦、你还想怎么样？搞得我快抓狂，求你帮个忙。乌云乌云，别找我麻烦。是注定。穿上了白衬衫，那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，不如跑一趟，想见他却刚打烊，妙不可言的下场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 知道我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苏运营，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。 江苏镇江呢新区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呢，辖区内一个烧烤摊里呢有人想吃霸王餐。民警呢来到了现场，了解到呢男子张某呢与一帮朋友来吃宵夜，结账一算呀，244，这张某就大怒说：“你想我屎是不是？我只有168。” 其实呀，大哥，你嫌244不吉利，你可以给288呀，多大点事儿啊，我一看你就是喝多了。当然我相信在现实生活当中呢，也有很多这样的人，喝酒之后呢这个酒品大降啊。在此呢 Nico 也是提醒大家，喝酒可以，小酒怡情，喝大酒可就不好了。生活当中呢，我们还是提倡文明就餐，这钱啊该给多少就是多少，你要没钱咱可以少吃点，对吧？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明佑的《翻不完的夏天》，希望你会喜欢。 好天气，艳阳高照的天，拥抱着你的白色 T 恤，等着路，小城真的好远，平凡的爱情开满原野。杂货店，大榕树的下面，再多蒲公英放你胸前，用可乐冰你温暖的脸，你的笑总是意外的甜，果实酸酸的气味，谁都能拒绝，谁爱谁，却被你抢先。Yeah, 我爱你，一夜又再一夜，放不完你我的夏天。两人边跳边走，两情切意，干干净净的画面。我爱你，爱的不知不觉。火店，大榕树的下面，再多蒲公英放你胸前。Yeah, 用可乐冰你温暖的脸，你的笑总是意外的甜，果实酸酸的气味，谁都能拒绝。谁却被你抢先，我爱你一夜又再一夜，放不完你我的夏天。两人边跳边走的季节，干干净净的画面，我爱你爱得不知不觉。 都可以感觉到了 ，Nico 最近确实非常期待夏天，因为春天嘛，不冷不热，非常令人捉急啊！短裤也穿不了，短裙也穿不了，爱美的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所以呢，很多女生都急切地盼望夏天，夏天快快来！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，说一说今天到底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。刚才呢，我们说了一个喝酒喝大了一个大哥，在此呢也是提醒各位爱酒人士。开车一定要记住，这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哟。最近呢，就有一个跟酒驾相关的案子，相当的诡异啊。家住江苏江阴越城的陈先生啊，停在自家门口的车居然撞了人了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 在岁末年初的一天晚上，朱某喝完酒后呢，醉醺醺的骑着电瓶车回家，不慎是撞倒了陈先生停在家门口的轿车，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交警大队的事故成因的分析意见认定呢，是朱某酒驾，应当负全责。但是原告呢坚持认为陈某也应该承担部分责任，并向其呢索赔40余万元。根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76条，机动车呢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，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方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，不足的部分呢，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，承担不超过10%的赔偿责任。最终呢，法官做出了由保险公司赔付原告亲属10万元的判决。看到这儿呢，我只想说，万一你要是撞在了电线杆子上，那咱该找谁要钱去啊？哦不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应该问，这修电线杆的钱应该谁出呢？这着实是一个令我们思考的问题。所以说呢，不管你是开车也好，骑电瓶车也好，哪怕是骑自行车也好，我们千万不要喝酒，因为喝了酒之后对自己对他人都是一种伤害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曾轶可。曾轶可应该算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歌手，因为声音很特别。他的这首《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》是不是很久没有听过了呢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妮蔻就满足你的愿望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。 爱的思念延绵不绝，没错，日出日落那么洒脱。听我说，听我唱，我不要随身附和，海边陪我日出日落。

聊到了这个车没动停在家门口，但是呢把人撞坏了，这个保险公司啊就得赔钱。其实这件事情呢也是告诉我们这上保险的重要性。我猜呢现在埃及航空的保险公司应该正在长出一口气吧。在日前呢埃及飞往北京的航班上，有一男子呢因被老板开除了心生怨念，企图呢冲进驾驶舱想拉着一飞机的人陪葬啊。中航国际乘套公司的曹宏国呢等四位乘客合力经过20多分钟的搏斗，用飞机上的捆绑带呢把歹徒制服。飞机呢是迫降巴基斯坦拉哈尔机场，肇事歹徒呢被警察是压下了飞机。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给英雄一个大大的赞，因为他们解救了几百号人的性命啊，当然也解救了航空公司，也解救了保险公司。对于那位呢被开除就想拉人作死的同志，我只想说你的老板真是开得太晚了，做人总是要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，而我们需要的只是把这些人找出来，然后把他们关起来。这也说明呢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可是还说明了一个道理，这个世上还是好人多，你们说对不对？接下来调整一下心情，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迪克牛仔的3万英尺。这首歌颇为点题，因为飞机也是飞得那么高嘛。 爬行速度将我推向一杯模糊的城市，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，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，飞机正在抵抗地球，我正在抵抗你，远离地面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，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，快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，逃开了你，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，每一次冲破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，回忆像一直开着的机器，趁我不注意慢慢的侵蚀，反复过意后悔，原来是这么痛苦的，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，压得你喘不过气，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，要飞向哪里，能飞向哪里，一半的问题，我浮在天空里，自由的可无力，远离地面想念的身体的引力，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，逃开了你，我躲在3万英尺

着这一首《美丽心情》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还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。在双十二前夕呢，在上海打工的90后杜某承诺呢送给女友一个5200元的红包，可是啊，因为囊中羞涩，钱没到位，被这女友奚落说没钱，你搞什么对象啊？受到刺激的他夸下海口，说3天之后呢，奉上9999元的大红包啊，以表真心。3天之后，杜某想到了去抢出租车司机搞点钱花，殊不知一紧张把司机杀了，随后呢只好将其抛尸。日前呢，杜某以抢劫罪被批准逮捕。我是不知道他女友此刻的心情啦，他可能在想啊，好险捡回了一条命。可是呢，我只惋惜这位出租车的司机真的是死得太冤了。当然呢，这一则事件也是提醒我们，有的时候啊，爱情不是用钱来衡量的，真心更重要。当然呢，也是提醒那些被爱情冲昏头的小伙子们，如果想给女友惊喜，不管是金钱上的还是感情上的，都需要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，切记不要相信歪门邪道。这个时段充满正义的音乐自在游先告一段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听到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，来自于陈奕迅的《积木》。歌曲之后呢，我们继续盘点今天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，千万不要走开，下个时段我们再见喽。 现实乃静没了，后来糖也没了，就开始习惯喝黑咖啡了。想象力丰富是好还是坏呢？怎么觉得苦涩有点甜甜的？先是沉默长了，后来吻也停了，就慢慢一边爱一边哭着。好朋友太多是好还是坏呢？怎么说的全是我不想听的。我们的关系多像积木啊，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，用尽了心思盖得多像家，下一秒钟也可能倒塌。幸福的期待就像积木，想象力丰富是好还是坏呢？怎么觉得苦涩有点甜甜的？先是沉默长了，后来吻也停了，就慢慢一边爱一边哭着。好朋友太多是好还是坏呢？怎么说的全是我不想听的。我们的关系多像积木啊，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，用尽了心思盖得多像家，下一秒钟像积木啊。

如今呢 5G 的概念已不再陌生，按照行业认同的说法，2017年至2018年 5G 呢将在国内开始有序测试，2019年呢进行预商用。工信部之前就表示，中国呢将在2020年启动 5G 的商用。对于广大普通用户而言， 5G 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将是网速极大的提升和生活的更加智能便捷，同时呢引发更多新技术和新应用的诞生。为此呢，全球电信运营商早已经开始摩拳擦掌，试图呢通过推出无限流量套餐的蛋糕来吸引用户。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，我们共同来关注手机品牌。2017年手机品牌呢注定很难熬，一方面呢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渠道红利逐渐消失，另一方面呢进入了存量市场后呢整体出货几乎是停滞不前。丁科技认为呢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包括华为这样的头部品牌也难言轻松，很多中小品牌呢将或身处淘汰的危险境地。今天早晨的资讯全分享在这里呢跟大家告一段落，接下来我们照例进入音乐时段。此刻我们将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陈琳的《爱了就爱了》。 早上好，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，我是主播丁寇。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呢？如果好的话呢，我希望听了我的节目之后你变得更好。如果不好的话呢，没有关系，我觉得听完我的节目之后你的心情总会好起来吧。这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节目，这是一个拥有美好歌曲的节目，当然这是一个让你开心的节目。广告打得好生硬啊，算了，不打广告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是继续今天的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还是一起盘点咯，今天到底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。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90后。我觉得呀，90后已经不足以作为标签了，因为现在90后正当壮年，整个世界都在对他们微笑，好吗？近日呢，泰国58岁的女富豪 Lina 先前呢公开征婚，她称啊前夫不能满足她，她要征第九任老公了。她开出的条件呢是年约25岁，有6块腹肌，身高180公分。目前呢大概有5万人报名。日前她也宣称自己找到了新的真命天子。两个人一起出席谈话性节目的时候呢，小鲜肉称啊，他就是喜欢像女富豪这样聪明能干的女子，并非看重她的金钱。聊到这儿之后呢，我就只能呵呵了，祝你们幸福长远哟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听到一首歌，来自于陈小春的《我没那种命啊》。 爱情这东西没道理的，有人很抢手，有人没资格，路是人走的，我害怕什么？大不了别爱了。他像个天仙，他太美了，我那么平凡，我开不了口，心里面晓得最大的结果，幸运的不是我。哎，我没那种命呀，他没道理爱上我，英雄和美人那是一国的，少了对手太好了，劝自己别傻了，以前蹦迪了，以后非加油不可。我没那种命呀，轮也不会轮到我，爱情老是缺货，我争什么？时间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老了，就过来说，其实我错了，他爱我。他像个天仙，他太美了，那么平凡，我开不了口，心里面晓得最大的结果，幸运的不是我。哎，我没那种命呀，他没道理爱上我，英雄和美人那是一国的，只怪爱人太少了，对手太好了，劝自己别傻了，以前蹦迪了，以后非加油不可。我没那种命呀，轮也不会轮到我，爱情老是缺货，我争什么？时间越来越少了，就过来说，其实我错了。爱，我没那种命呀，轮也不会轮到。

匆忙，有人爱的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？ 很多人都被周董的一张照片疯狂的这个圈粉了。其实说实话，有的时候啊，眼睛也会欺骗你。比如说呢，杰伦公爵呢最近开演唱会就流出了这么一张现场图，我乍一看简直是喷鼻血呀、啊！但是呢，我的火眼金睛看了一遍又一遍。刚开始呢，我还以为是受了蔡依林伴舞天团的启发嘞，结果一看，不是哟。说到杰伦小公主这件事儿，只是为大家平淡的生活增加一点点情趣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，最近大家都在追什么剧呢？答案是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。这部剧是大结局了，顺手了很多人也是把老公换了一批。当然呢，这种情况还算是入戏不深的，入戏深的在后面呢。日前呢，吉林的清江县某派出所是接到报警称九只土鸡被偷了。民警呢是立刻进行了调查，并走访摸排，很快就发现正在烹饪土鸡的刘某和王某。警方呢在讯问盗窃原因时呢，两个人竟然交代偷鸡是因为看了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之后，觉得应该孝顺被称为上神的狐仙。你说这偷鸡你就偷鸡呗，千万别连累我们的玄幻剧被禁好吗？聊了这么有喜感的新闻之后呢，接下来放松一下，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，听听温情的歌，让我们的思维暂时正常一下。 不太顺眼，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，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，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，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。就算我忙恋爱，把你冷冻结冰，你也不会恨。 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再分享一则演出资讯。百老汇原班音乐剧《修女也疯狂》呢，根据同名的电影改编，音乐剧版本呢也是延续了电影的故事情节，当然也延续了电影的搞笑风格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音乐剧《修女也疯狂》的制作人正是电影版女一号乌比·戈德堡。根据乌比·戈德堡说呢，全世界各地的观众都已经对原著电影呢无比熟悉了，但是如果你走进剧院之后，观众们都会不约而同的发现这场演出比电影更加令人惊喜。当然在此呢，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这部《修女也疯狂》尽快的进入中国，让我们好好的一饱眼福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杜德伟的《情人》，希望你会喜欢。 Girl，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，你比我更难过，好像你的错。 Girl，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，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。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，一切都会不同，透过了你的眼。情人爱却更多，虚情假意的话不说，只用一颗真心最珍贵的感动，尽在敷衍中。Girl， 我不是故意对你冷落，大部分的时候我不够温柔。 保温材料哪家强？京都顺发来帮忙！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、洗塑板、保温装饰一体化板，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，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。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，010-6126-2113，610-6126-2113。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，对我来说，时间就是账单。一年有365天，每周工作5天，花掉260天，每月加班3天，应酬1天，硕士班4天，花掉96天，公司年会4天，只剩5天，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，应酬3天，除去睡觉，只剩下1天。30年，也就是30天，这短短的30天，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。这笔账你算过吗？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，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，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。 FM 999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。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，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，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，这里是音乐自在游，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？每天早上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，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。此刻你收听到的是《人物志》，我是主播妮可。 近期歌手节目迎来了逆战歌手彭佳慧，歌手舞台上向来是高音歌手比较吃香，一飙高音呢，台下的观众就热血沸腾。但高音歌手呢，往往会被大家诟病是他们没有倾注进感情，只是一味的炫技，实则呢，这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偏见。歌手的高音呢，往往会稀释掉情感，人们的关注重点呢，往往是他不断上升的调。而彭佳慧呢，作为同样能把高音飙到直冲天际的优秀歌手，他的情歌里呢，却是入木三分的浸染进爱恨情仇，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。与其说他是在唱情歌，不如说呢，他是在唱人生。他的人生比歌曲似乎更加跌宕起伏。彭佳慧的童年就坎坷，5岁时呢，父亲过世，妈妈半年内改嫁，这让她无法理解。39年来怨恨母亲，与母亲呢也是保持着隔阂。甚至在1998年一档综艺节目里，节目里的彭佳慧甩开妈妈的手，更是质问母亲为何抛家弃子21年。最近2年已是3个孩子母亲的彭佳慧逐渐解开了心结，她更多的能从母亲的角度去考虑母亲曾经的选择。彭佳慧认为母亲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，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爱，而她知道自己入围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时正与母亲见面，母亲幽默地说，她说你看你来找妈妈就入围了。现在的彭佳慧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一个儿子，2个双胞胎的女儿，老公呢是从事服装贸易圈外人，他也一直支持彭佳慧继续他的舞台唱歌梦想。而与老公交往时呢，彭佳慧更是明确地说他不婚不生。老公的温柔和体贴逐渐感动了彭佳慧，他们有了美满的婚姻和可爱的子女。而与自己子女相处时呢，也让彭佳慧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母亲曾经的选择，这一环套一环，就像歌曲的音符那样。 彭佳慧被歌迷称为是铁肺天后，舞台上的她有铁肺，生活里呢她有一颗柔软的心，柔软的心更有韧性，才能让她没有放弃唱歌。从前年呢推出专辑《大龄女子》来看，彭佳慧把更多生活的感悟放进了歌声里，让人们领略到大龄女子的优雅和寂静。她也无需用铁肺将高音唱到云霄，只需低音浅唱落进尘埃里。 眼睛仿佛起了雾，也许只是镜片模糊，除了自己已经很久没接触，另一个人体贴照顾，我那一种交流相处和爱情显得生疏，因为倔强的缘故，错过缘分与却未卜，不要束缚却又被流年困住，柜子里的那一件最美的衣服，他还在等能不能被在乎，女人啊， 心聆听每一段故事，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。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